就是早晨醒来，看到一抹阳光恰好落在枕边，可以不用着急起床，躲在被窝里听妈妈在厨房里轻手轻脚地忙碌着。不一会儿，荷包蛋的香味儿，暖暖的，弥漫了整个房间。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好音乐959，我所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儿子结婚找伴酒席老难了，哎呀，老姐们儿，我上次参加的外甥女婚礼、宴会、婚宴、包场聚会、婚纱摄影、婚庆策划、酒店住宿全有了，场地老大了，服务老好了，省时省力，最主要还省钱。 北京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懂咱老百姓，皇室婚礼，亲民消费。 哪儿啊？就在大兴区西红门北兴路御花园2里站，下车即到，电话400-078-0808。 959资讯快报。 国务院日前印发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将中央和地方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金融机构纳入划转范围，公益类企业、文化企业、政策性和开发性金融机构以及国务院另有规定的除外，划转比例统一为企业国有股权的10%。2017年选择部分中央企业和部分省份开展试点，2018年及以后分批开展。自本方案印发之日起，现行国有股转持筹集社会保障基金政策停止执行，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有利于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代际公平，充分体现国有企业发展成果全民共享。日前，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全面深化价格机制改革的意见》，意见提出，到2020年，市场决定价格机制基本完善，以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为核心的政府定价制度基本建立，促进绿色发展的价格政策体系基本确立，低收入群体价格保障机制更加健全，市场价格监管和反垄断执法体系更加完善，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的市场价格环境基本形成。我是苏旭明，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其他内容。 撸起袖子加油干，扑下身子抓落实，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扎实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我想要听歌， 不，我想听故事。 把我唱给你听， 你听，这里好歌有故事。 还不算太迟，当我 天我们多成熟，在面前还是孩子。 是好歌有故事，我是周琳。首先听到的这首歌啊，是来自李健的《日落之前》。那么这首歌呢，也是一个讲述婚姻的歌曲啊。这首是因为李健在当时看了电影《日落之前》之后呢，觉得人生在世，只要还活着，一切都不会太迟。即使第二次、第三次结婚，都依然可能会有初恋般的激情。那么我也觉得，在日落之前，也许所有的事情都不会太迟。下面要听到的是来自任素汐的《我要你》。 你在我身旁，我要你为我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情郎，我在他乡望着月亮。这月色撩人的疯狂，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这歌，默默把你想。我的情郎，你在何方？眼看天亮。 是来自电影《驴得水》的主题曲，那演唱者呢，正是电影当中的角色张一曼的扮演者任素汐。这是他在将大蒜皮抛洒向空中的时候所唱的歌曲啊。可以说电影中的结局呢，算是一个悲剧，很多人表示啊，都不敢再看第二遍了。那么从歌曲的角度来讲呢，的确是表现出了一个女孩对爱情的渴望和期待。下面要听到的是来自苏打绿的《小情歌》。 简单的小情歌，唱着人们心肠的曲折。

360度全景天窗，百公里零油耗，脚踢吉姆尼，玩死迈巴赫。 这是啥概念车呀？ 不是车，是滑雪。 关注微信公众号乐点滑雪，回复八，原价776滑雪体验课，现在两人只需69。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乐点滑雪，回复八哦。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我想要听歌， 不，我想听故事。 把我唱给 你听，这里好歌有故事。 若不是那次夜空突然的有了繁星，我说有一颗是你，会不会今天我们还在一起，偶尔会谈起你我的相遇。 这首是来自周笔畅的《若不是那次夜空》，周笔畅的声音可以说是越来越纯，也越来越有质感了。十年前他唱情歌是撕心裂肺的痛，十年后的现在是平和的在跟你说过去的故事，等你静静的听完才觉得哇，这痛是绵延不绝，深入骨髓的。说起来我并不是很喜欢这首歌的歌词，但是旋律配上他的声音温暖醇厚又伤感虐心，还是很爱他。下面要听到的是来自胡夏的《替我照顾他》。 我知道你的嘴角笑起来并不快乐，也知道你是一个负责任的安好人，但心是肉做的，我又怎么舍得看你哭到都累了还倔强撑着。我知道维系一段感情是不容易的，也知道缘分早就注定了你的人生，这些年自负了

张信哲的《永恒的记忆》，张艾嘉为《永恒的记忆》完成的口白，说啊，一个人不可能一生只爱一个人，也不可能一生只有一段情，可是在你爱的时候，一定要全心全意，把它当作是你的最爱。所有人听到如痴如醉，就连阿哲也被深深的打动。那这首歌里呢，张艾嘉的独白加上阿哲的声音，温暖而沉静，非常的好听的一首歌曲。下面要听到的是来自孙燕姿的《遇见》。 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期待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阴天傍晚车窗外，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 阴天傍晚，车窗外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爱要快几个弯才来，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受伤害，我看着路梦的入口有点窄，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总有一天我的谜底会解开。 每个人都希望遇见这样一个人，你可以在他的面前放下所有的伪装，你的一切心事都想和他分享，你哭泣的时候他会给你肩膀，你一无所有的时候他愿意陪你到天涯海角去流浪。如果你遇见了这样一个人，那么请你一定要珍惜，因为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年代，真心可能是最后的守望了。下面要听到的是来自陶喆的《就是爱你》。 一直都想对你说，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像宇宙给了沙漠，说你会永远陪着我，做我的根，我翅膀，让我飞，也有回去的我。世界有时要

奥利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提供健身、游泳、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前100名立减现金。报名地址：长阳奥利新都会，电话53799898。 龙溪滑雪场开始试滑了，11月25日至12月8日，平日仅需30元，周末仅需50元。滑雪加温泉，我只选北京龙溪滑雪场，京开高速庞各庄出口向西2公里即是。预约电话：0108928-2288。 959资讯快报。 今年以来，在涿州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本市贯彻新发展理念，协同创新、高端绿色成为发展共识，积极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谋发展、抓落实，各项工作顺利推进，经济社会呈现出加快发展的良好势头，经济指标增速加快。截至10月底，全市实现全部财政收入完成43.9亿元，项目发展势头越来越好，一批重大的历史型产业项目正在逐步落地开工，京能热电联产投产运营，301保障基地主体完工，中船重工、中冶总部、中关村科技产业园正在加快推进，一批大项目完成签约，为产业转型加快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生态建设成效显著。今年以来，本市集全市之力实施了农村双贷和城区集中供热管网建设，积极推进大气污染防治，下大力治理散乱污企业，覆盖城乡的一体化垃圾处理体系基本建成，民生事业不断进步。今年年初安排的10项民生工程正在加快落实，全面打响2围治理攻坚战，彻底取缔违法运营3车，德信公园10月1日如期向市民开放，积极开展扶贫攻坚，对全市1554个贫困人口重新建档立卡，脱贫攻坚工作稳步有序推进，全市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努力，真抓实干，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全市工作迈上新台阶。11月21日，涿州市市长陈宇、副市长赵玉芬来到龙马铝业有限公司，就公司发展情况进行专题调研，市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及龙马铝业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参加调研。座谈会上，陈宇一行听取了龙马铝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小军关于企业发展情况的介绍。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绿色建材与循环经济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孙恒虎介绍了双方合作项目。陈宇指出，涿州全力支持双方项目合作，要为企业发展和人才的引进提供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强化配套设施建设，搭建交流平台，加快龙马铝业集团转型升级，促进企业快速发展。11月21日，涿州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宣讲会，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及各乡镇办事处人大主席参加会议。刘俊宇强调，要在着力领会精神实质上下功夫，人大干部要切实树牢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始终让人大工作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积极深入开展宣讲工作，既要系统全面，又要突出重点，要创新宣讲方式，增强宣讲的针对性和时效性，扎扎实实推动19大精神在工作中落地见效。我是苏许明，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其他内容。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加快建设创新驱动经济强势。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阳光真好，像小猪的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笑里有海浪，闻到爱 万朵玫瑰在同一秒绽放，爱给我一双不累的翅膀，追着你的心去飞翔，看你眼里有火花，闻到爱情香，像千杯咖啡都泼在胸口上，好想在耳边对你小声讲，不知是酒能醉人啊，爱用最美丽的魔法带你到向往的地方，闭上眼睛靠我胸膛，不怕拥抱让自己融化，像万朵玫瑰在同一秒绽放，爱给我一双不累的翅膀，追着你的心去飞翔，看你眼里有火花，闻到爱情香，像千杯咖啡都泼在胸口上，想在耳边对你小声讲，不只是酒能醉人啊，爱用最美丽的魔法带你到向往的地方， 黄品源的爱情香，这是他97年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曲。各位好，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最近你有在关注一些什么样的新歌吗？接下来的这一首就是谢霆锋还有林忆莲，他们俩居然也合作了。没错，这是在谢霆锋的12道风味的节目当中，除了请到林忆莲来担任这个风味嘉宾，林忆莲还跟谢霆锋首度的合作，然后演唱了节目当中的一首主题曲，叫做《爱的味道》。来听一下他们俩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生活可以忙碌，不能枯燥。如果我们渴望太多，时间太少。 是二道风味的节目，除了能够让我们看到谢霆锋的精湛的厨艺之外呢，还能够看到他们邀请到的一些大咖，比如说像这一期当中邀请来的林忆莲，除了能够看到他们厨艺上的切磋之外呢，在音乐上也是破天荒的合作了，演唱了这一首《爱的味道》。听到这一首歌，看到这样的节目，就会感觉到在烹饪的时候真的不仅仅只是做一道菜而已，它能够让人领略出爱的味道。接下来听到的是许志安的代表作《上弦月》，这首歌收录在他98年的专辑《甲乙丙丁》当中。郑中文在05年的时候也有翻唱这一首歌。 你搭乘的班机已起飞，飞过硫磺日线到另一边，那里冬天会下雪，你和谁一起过情人节？给你的信邮票没有填，一封封贴在我抽屉里边。望着窗外的小雪夜，人在异乡的你恐怕已忽略。你是否已经看见上弦月？看它慢慢地越，慢慢缺，缺成爱情里的心里变成感谢。你是否还会记得上弦月？等它慢慢地缺，慢慢圆，月留有情人赴今深夜，缺成我最孤单的想念。想的你恐怕已忽略，你是否已经看见上弦月？看它慢慢地越，慢慢缺，缺成爱情里的不完美，愿在心里变成感谢。你是否还会记得上弦月？看它慢慢地缺，慢慢。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很熟悉的歌曲啦，《小城故事》。刚听到的是费玉清的翻唱。费玉清给我们的印象都是穿着这个西装的，所以呢，费玉清有一个小绰号叫做“歌坛公务员”。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刘惜君的《后来我们会怎样》，这是在他专辑《当我身边空无一人》当中的一首歌曲。这张专辑呢，据说里面有失恋三部曲，而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后来我们会怎样》，也是被视为这失恋三部曲之首哦。 说最感动的话是自己心的伤，拥抱过后就各自走散，这笑容有些匆忙，手心还住着遗憾。你自由了，琴声缱绻时光，他人完美无瑕，只是还有一些没到达。那个属于我们的叫做体谅，想念是一如往常，还不听话。后来我们一起会怎样，是不是会再想去的地方，那是风景才能欣赏，人来人往。后来我们一起会怎样，有没有握住同一个远方，曾经说的那些傻话，送给我的我就留下，可以吗？ 之后，如果你可能正在经历失恋的话，是不是有唱到你心坎去呢？在整首歌的演绎当中，刘惜君是把那种被爱的温度拥抱过后的苍凉，是很准确的唱入到了人心，也呈现出了一个全新的他吧。希望这张专辑能够有一个好的成绩喽。继续来听老歌一首，这首歌呢，其实也是萧敬腾自己创作的歌曲《海鱼恋》，一起来听一下。 春天的来临，悄悄地释出暧昧的气息，在百花齐放的季节里，你清晰脱俗的有故事意义，在天南星高扬亮切好美丽，哦哦哦，好美丽。初夏的来临，也溢出了

接下来听到陈伟霆的歌，叫做1121，什么意思呢？这一天呢是他的生日，也是他几位家人包括妈妈的生日，所以呢这四个字已经是很有意义的了，所以呢就特地以这个数字为题制作了一首歌曲。 是什么在黑夜里找我远行？你是我的小星星。是什么在逆境里鼓励我前进？我送你的真情，陪着我以爱之名，为我证明存在的意义，陪着你一起成长，且行且珍惜。 对陈伟霆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是他事业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吧。因为电视剧《古剑奇谭》大师兄的这样一个角色，让他火速的窜红，人气也是十级跳哦。其实陈伟霆还会自己写歌，就我们刚听到的这一首《1121》呢，就是他自己的创作了。继续听到苏慧伦的《黄色月亮》，你印象当中的苏慧伦是什么样子的？他给我的印象就是有一点甜但是不腻，有点美但是呢也不是那么的耀眼，他的甜美当中还带着一点冷色调，你印象中的他是这样吗？来听到这一首《黄色月亮》。 如果说爱我只因你会冷透和

冷酷到底，这是羽泉的代表作了。他2000年发行的专辑当中的歌，这张专辑的作曲、作词还有制作都是由他们担任的。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可能很多人对他的名字不太熟，他叫做陶丽萍。要听到的是他个人首张国语专辑《好想再听一遍》当中的同名标题曲。那就用这样的一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啦。我是小军，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继续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最后一眼，最后一面，最后害怕会有明天，也许会在每一个夜静静跟随着思念。是我不该，是我依赖，是我靠着你而存在，把你当作整个世界，不知该从哪里离开。 请你，请你，请你，请你。